何人大胆激动朕民金银库？ 大宋长包船求见阎君呐！ 哦，报臣想那报臣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，他今到此定有要事，大派 在 吩咐古月相应。 遵旨的鬼祖们， 不是 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家下又暗归身世。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人间地火损伤到，秉公执法于天朝，三落连火来，暗对闹凶狂不完，张英草， 燕军啊。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细小，既然未想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大人不打三日经， 你不服严明，只有两国使臣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家，王朝安，达到望乡台。 堂堂正正的有。

天，可怜他风喷又飞人才，可怜他丈夫马先贤，难可怜他飞上山下阴曹有母的大德 you

到如今你还口称冤枉，你死该生死簿，我有了你是千个年可见。 俺大判官，你执掌民不知法犯法，众归宗，将他插上啊刀山，打下右弓，重罪千回，永世夺得长生。 金蝉安一桩，陈氏的权贵心操王命四方乱杀，四方乱杀只把徇私房不 天啊！

切记心上靠勇敢，还要靠智谋高强，当立煌句句是胜利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，桂红山果然是层层屏障，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，领导上你只需不出得当，若强攻必招尽了无执掌，安邪酒军事情报随身藏，趁破晓送情报装作牵挂，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早也盼晚也盼，望穿双眼怎知道，今日里大渡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，

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